起来，我打了碗要晒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味道熬用红水，因为红水起来，起来，起来。转过山，跟是山，龙婆在的走马，起来，龙婆在的走马，我在，我在，我我在。 北上频道第二节，不得不触及一个问题啦。虽然香港的圣火过咗啦，但系呢条圣火咧就而家由呢个南方啊不断北上啊。咁、今日嗰个最新嗰个学嗰、那个 喺惠州， 惠州呢、這个礼拜叫地头，你地头呢、這个礼拜 我对上个地方啫，唔系 呢个礼拜叫做圣火传递在广东啊嘛，全部喺广东省啊。 咁首先要讲啦，即系喺广州同埋深圳嗰、那个系咪？唔知系萬人空巷 嘅，但系虛撼啊！ 我講單消息俾你聽啦，我上個禮拜上深圳打麻雀，咁咧有個朋友咧就佢個老婆就係深圳人啦，佢啊叫曬佢啲隔離左右嗰啲即係同我打麻雀啲女仔咧睇下個聖火啊！哇！我聽嗰啲話你有冇搞錯啊？咁逼人你去做咩？ 唔係喎，呢度真 係感受下國家嘅氣氛咯。係 啊，哇！唔係真係幾自、okay、幾自發性嘅喎，即係我所知就係、是，所以你真係。唔知點講， 佢哋真係好想睇到。 唔係，雖然我當然相信係有動員，但係自發嗰樣嘢真係、 我諗真係要喺度。我其實一路好多嘢呢、兩三四個禮拜以前我已經講過呢樣嘢啦。無論嗰個海外留學生或者國內呢，佢固然有組織，但係冇呢個自發性呢係做唔到呢個精細人。咁呢個如果我用一個政治科學嘅態度去睇嘅時候呢，我覺得係一個新嘅一個現象嚟㗎，一個社會同埋政治現象嚟 㗎。 咁我諗今日我哋唔觸及，我哋就係講呢件事係點樣先。以我所喺鏡頭見到呢，就有冇十萬以上或者幾十萬？ 一定係一定啊！我諗以百萬計，如果喺 即係拍得住我哋七一大遊行咯， 過嚟添啦，好誇張！ 小平嗰邊幅畫度啊，即係我個朋友咧，就係嗰個男仔朋友咧， 係啊，嗰度最犀利啊，嗰度最犀利。 人咧去鄧小平嗰幅畫度， 係啊， 見證咩叫改革開放？ 係啊， 平時同佢傾偈，佢冇。唔會講呢啲咁嘅嘢嘅話，突然間真係民族主義上身。 就算呢條嫖友而家都咁啊， 好似係假嘅。 但係你睇到嗰啲人嗌中國隊中國加油咧，係真係好發自內心㗎。 用心去嗌， 即係呢樣嘢。 嗱呢樣嘢咧就唔好純粹從一個單方面去理解。其實我覺得幾危險嘅。你100萬咁多人上街，如果喺國內咧，唔似香港。人係嗰個素質係咁樣。突然間有啲咩事嘅時候呢，我諗地方當局係好難處理。 即有機會失控。 我唔好講話有起控。因為我好多年前呢，當喺呢、這個關口嗰陣時未處理得好嘅時候呢，我係。 邊個關 羅湖關。 羅湖關。 你記得即係以前呢，好早年十年前到呢返嚟嘅時候呢係出現過好多問題㗎嘛。譬如話突然間有成十幾萬人喺湧曬喺關口度咧，我睇嗰個處理咧係隨時會出事。譬如好簡單嗰條斜路咁樣咧，佢冇分流嘅，佢啲人湧入嚟。譬如有一條一撲親咧，跟住成個後邊又湧入，成冧曬落嚟嘅。到依家都係大陸嘅官員處理個問題咧，仍然係唔夠水平嘅，即係唔似香港啊嘛。嗱，邊個位點樣處理法？用咩？幾時用潮水分咧？佢哋係對呢樣嘢唔好識嘅，唔好敏感嘅。深圳可能好啲，但係其他地方我估計呢個處理方仍然有問題。 係啊， 所以如果你話去到百幾萬人，我唔好講話你起哄，唔好講話你暴動，就算你有幾個人撲親喺度咧，成件事係可能發展到好，即係你寧願預想唔到。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大陸嘅可能好高層嘅官員而家都熱開始， 但你從另外一個度睇就係話的而且確，即係呢個全聖火呢個咧，你喺廣東睇到咧就係嗰個擁護共產黨啊，擁護祖國啊，即係嗰個民族主義嗰個咧，其實係比我哋想象中強嘅。即係我嗰日我喺深，即係我睇深圳，我兩程喺廣州喺深圳，我哋睇電視啦，因為我真係唔敢落去啊。咁但係即係我睇嘅時候就即係我自己有啲諗法啦，即係忽發奇想就係話即係我諗翻起以前，即係你知我哋香港嘅民主黨成日都講啊嘛，即係如果香港有民主咧，我哋就會影響到呢個大陸都會有民主。但係我覺得呢個真係，我覺得呢個係真係you too simple too naive 啊，係咪先？即係唔會，即係我覺得係今時今日即係。 中國內地嘅人咧，同我哋嘅諗法個思維其實真係非常之唔同，因為嗰個經濟行頭，今時今日嗰個經濟咁強勁，即係佢哋喺佢心目中，佢哋真係可能係好真心。我呢個禮拜我都喺我喺公司成日同我啲同事喺度拗呢個問題，拗到今日都喺度拗緊。我就已經係我喺公司入面係一個異類嚟嘅，即係佢哋覺得我好多牢騷。咁但係佢哋 繼續係，繼續係啊！佢哋 覺得就係 佢哋覺得喺呢件事裏面係睇到啊！大家你睇，我哋可以因為一支聖火，大家好 unite 嚇，好同埋就係即係点讲咧？即系早即系今时今日嘅中国共产党系令到今日嘅中国好强大。其实即系佢哋同我哋嘅想法系完全系另一个想法。 同埋仲要留意一样嘢咧，呢一个咁嘅情绪咧，系主要集中喺年轻嗰代。 系啊，系啊，系啊，就话咧，年轻人， 我谂到譬如到我呢个年纪或再上啲人咧，唔系呢个睇法嘅。 嗯， 可能冇摆出嚟。咁但系咧就系、是。證明咗一樣嘢，其實而家譬如話喺六四之後出生，或者六四嗰個時間仲係好細嘅， 好細啦， 嗰個就係完全對共產黨喺呢個80年代 後咯， 八十係啦，八十喺89年之前做嘅嘢咧，基本上係冇感覺嘅， 冇 感覺。嗱呢個證明一樣咩嘢咧？就係、是、中共嘅漁民教育政策咧係成功嘅， 成功。 我覺得直頭唔係冇感覺，都係唔知嘅，唔知道。即係我同過好多我認識嘅20几岁都有六四啦，唔知㗎喎、冇㗎喎。 多的士啦、 啊。係同一樣嘢喎。 係呀。 咁多嘢 㗎喎。21、22岁嘅年青人係唔知道六四嘅。 仲有一樣嘢喎。唔知呢個其次。但你係唔想知道就更加重要啦。嗱、不如話你話俾佢聽，佢係冇心機聽你講。 冇興趣知 啊。冇興趣知。佢冇興趣知。 台長講得啱呢樣嘢。 係呀。所以唔係話單止無知嘅原因就係、是。佢根本同嗰樣嘢係有個斷層喺度，佢唔想同嗰樣嘢任何關係。 我感覺係佢哋以前，因為中國譬如有文革咧，又勞好多咁嘅運動啦，佢哋基本上所以連埋六四咧，所有呢啲佢都冇乜興趣知嘅， 係 就唔係單一個六四咁樣嘅啫。 咁、你話呢個斷層係對中國好事定話唔好事？咁我諗要再花出 佢中國共產黨係好事，唔係起碼喺呢個聖火呢件呢個 event 裏邊咧。無論我哋有我哋自己睇法啦，當然唔使講啦。但係喺大陸嚟講咧，呢一個 event 其實係成功噶。即係我覺得，即係翻嚟大陸咧， 以佢嘅標準嚟咩？譬如話你做到上珠峰啊，所有嘢提速啊，又大啊，又杭州大橋啊，咩快更加快更加高嘅嘢咧，就呢對佢嚟講咧，而家有呢種咁嘅。鞏固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嘅政治功用喺度， 係啊，同埋佢令到普遍嘅老百姓係覺得真係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感覺，就係覺得喂，我哋個大係啦，我哋而家真係一個大國啦，嚇，同埋就係、是、同埋係一件聖火嘅事件，令到好多人係真係即係 unite 咗嘅。無論你覺得係佢哋真係即係你當然我哋覺得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就覺得係好愚昧啦，但係喺佢哋嘅心目中，佢哋覺得呢件事係令到佢哋即 係，而且你唔好睇輕呢、這個咁嘅現象對日後中國發展嘅影響。我自己仲初步觀察緊，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新一頁嚟嘅，即係我哋唔好論我哋用一個咩立場去睇呢個係一個新嘅現象。我可以叫之為中國新民族主義嘅武器。或者 whatever 咁，但系呢个系要真系好留心去睇一个发展点样咯，因为佢嘅影响唔单止一定喺呢个政治方面，甚至经济上面方面都系嘅。 系啊， 经济方面系点样咧？嗱，我甚至可能即系有啲恶到即系人民币唔准再升值啊。 咁嗱，可以嘅 话题啊，梁锦祥真系叻。唔系，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可以讲下啲唔好讲咁严肃啦，讲下啲笑话啦，即系其实几有趣嘅就系、是、我睇其实我睇咗好大程系广州嘅，因为嗰朝早我就一路做嘢，咁一路对住电视睇全程直播。咁其实无论喺广州或者喺深圳啊，其实跟住喺其他城市都系就系、是、你会发觉个特色啦，就系、是、全个圣火嘅路程咧系比喺外国嗰啲系长好 多， 就传到晚嘅。但系广州嗰个直情系传到傍晚啦，最后一站去到天鹅体育馆啦。咁广州嗰个其实几有趣就系咧，佢哋有200几个即系嗰啲咩啊？即係嗰啲揸住碌棒嗰啲叫咩咩手啊，揸棒手啊，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裏面其實得1/10係運動員，咁其實全部都係政商界啲大粒佬嚟，咁佢大粒佬呢就其實係幾 即係幾影響個畫面嘅，因為佢知你知啦，個個即係嗰啲figure 嗰啲身材啊，係同我差唔多嘅，即係個大肚腩啊，肥頭得耳啊，咁同埋咧就係、是、 有冇靚女先 嚇、啊？ 有冇靚女先？ 有小亮， 有 先 張智怡啦， 張智怡喺海南啦，係啊， 海南嗰邊個路線都好長， 好長、啊，其實每一段都會好長、 啊，我都唔知啊，佢跑呢個白雲山，哇，真 係 嗨！ 係啊，咁同埋咧，佢有個幾得意嘅情況就係、是、大部分嗰啲大粒佬啊。特別係嗰啲政商界嗰啲大佬咧，佢哋九成，我記得有成十個八個咧，一揸住碌嘢咧就好鬼興奮啦，好、興奮咧，興奮到咧係跑錯路線嘅，咁成日嗰啲男藝人就直哇捉住佢啦，跟住佢明明要轉彎，佢就走去直去啊，直去又走去轉彎，係跑錯曬路線嘅。咁 我諗佢想跑屋企啊，想跑屋企啊， 係啊，咁呢個係喺廣州嗰、那個情況咯，係幾得意咯，嚇。 深圳就如果你花少時間都係過去睇到，應該係跑元河南度㗎嘛，係嘛？嗰條河 南， 嗰條 深南大道咯， 深南大道，深南大道，嗰條路多桑拿喎。 話俾你聽啊，係塞車塞到暈又係啊，即係咧嗰次咧，我咪啱啱有個 friend 話佢老公嗌曬啲女去咩嘅塞車去唔到，翻嚟咧你知啲女通常唔搭的士噶嘛，的士又係塞，你好彩有地鐵，有幾站嘅有地鐵，咁唔係咧地鐵都好多人啊。即系我 喺深圳嗰日就我已经有啲朋友咧，就佢喺啱啱喺香港嗰日上嚟长安，就已经同我晏昼食饭时讲，今日千祈唔好去深圳啊、深圳真系爆晒，逼到爆晒。咁同埋你见到就系好多嗰啲譬如我认识嘅，譬如今日喺惠州跑啦，咁有啲喺惠州嘅厂咧，佢自发系真系自发性，跟住就老细俾佢哋放一假，跟住佢哋就出去睇。咁、所以呢個係幾得意嘅，即係你諗唔到，同埋有好多學校都係有啲學生咧係可以俾佢哋撈佢哋。 我自己懷疑一樣嘢啦，呢、這個情緒咧就喺呢幾年或者呢十年咧就不斷累積緊嘅，即係唔係今次呢個事件之外，但係今次係俾咗一個 trigger point 出嚟。 係， 無論從民間嚟講，同埋中國大學即係北京政府睇到，呢樣嘢得嘅。不過我諗清我奉勸一句啦，就係呢樣嘢本身係有正面同埋負面 雙面人啦， 雙面都係雙面人，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去睇。 但佢同埋因為點解佢嗰啲所有你我哋嘅觀察就係話點解啲老百姓嗰個反應係咁大咧，即係咁 true heart 啊，咁樣其實係因為多多少少係因為同之前外國嗰個傳遞有嗰、那個帶出個問題有，即係佢哋好想 show 俾人，喂，我哋真係當呢支係聖火嚟噶、即係唔係你哋咁嘅睇法嘅嚇、即係好神聖嘅，咁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嘢嘅，成、個效果係帶到出嚟。 咁、所以你無論就算無論點都好啦，香港都有同樣嘅情緒啦， 係香港係比較假啲嘅， 有啲國內嘅朋友嚟香港。 咁、你唔可以咁講，你話因為我自己睇過有我自己認識嘅朋友都有呢樣嘢。 但我認識嘅朋友冇呢樣嘢喎。 咁你認識嘅異類咯。 你個圈子比較細， 圈子細啦。咁頭先當然我亦都提過啦，即係譬如話嗰個人民幣升值個問題啦，咁、呢個都不得不提，因為我諗琴日開始呢就都開始轉向啦。咁、事源係咩呢？呢幾日個股香港股市跌得好緊要啦，咁個兆因呢，因為前兩日呢就中間有個研究員呢就寫咗一個文章，就話人民幣應該貶值。咁我聽到嘩貶值兩個字，嘩就直情大唔係聽到貶值會咩冇可能啊！第一個反應就係我哋同啲同事講，唔係貶值啊，係升得慢少少啊，唔係啊，係貶值咧跟住係貶值喎，佢係講咩？不過咁樣，嗰個人佢意見啫。咁但係點解呢個會導致喺股市嗰度會出現咁大波動呢？就是、因為啲人咧覺得冇理由無端端寫呢樣嘢嘅，一定係有人受益啦咁樣。咁呢個受益呢樣嘢咧，就慢慢即係引起一啲好多猜測啦。咁問題邊度咧？就係、是、我自己睇咧，人民幣個升值咧。就算唔貶值嘅好，今年嘅升值嘅速度一定比我哋較早期嘅預期係低。低。嗱，即係我哋可以講到話點樣咧？就係、是、可能係一次過搞掂佢，咁跟住就唔嚟啦。 但係大陸又有我所聽到嘅消息咧，就係調翻轉，就係話其實差唔多，但係就話大家希望即係舒緩大家嘅痛苦咧，就中央可能係一次過升值。升一次， 咪就講一次個升值。我唔係講貶值啊，貶值都係我覺得係到我到依家都覺得 真係冇乜可能㗎啦， 流料嚟㗎。 係啊， 但係話你即係佢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percent 我全問係， 唔係10% 咪一鋪過， 一鋪過 玩唔到。有數計啊嘛，知點？ 你知點樣咪一嗱？如果你有10%一鋪計咧，咁啊易打啦，即係全部我做廠全部生曬啊。 嗯啊、即係你知道條數點計，而家係報，而家係報唔到價先嘅。 喂， 係啊，阿蕭生，如果 話俾你聽 咧，唔該，希望出糧，我出人民幣啊，阿亮咁樣都係 OK， 好多人都想嚟啊。喂，其實下半年係真係好大鑊咯， 好大鑊， 好大鑊，因為咧而家仲有仲有一個新嘅另一個問題啦，除咗個人民幣之外，就係個油價啦，即係而家我已經喺上個禮拜咧，就發覺有好多相熟嘅廠，同埋或者有啲貿易公司開始 lay off 啲人，即係話因為大家預期就係、是、尤其是做歐美單啊，造成嗰啲，因為大家預期就係話嚟緊嗰半年，即係大家睇唔通睇唔透，好多單得個 talk 字，好多單要 on hold， 咁變咗即係做嘅嘢少咗，咁變咗就即係已經有呢啲情況發，但係開始出現。 我再重申一次，佢升值唔緊要，嗱你升咗你定咗之後咧。咁就 OK 㗎啦，咁都唔可以咁簡單話 OK， 但係起碼一樣嘢就話你穩定咗落嚟，我接到單㗎嘛，我知道話呢條數我做定唔做嘛，而家就好大鑊，而家究竟你補間廠喺唔喺度呢，係咪再過三個月連間廠都冇賣㗎喎， 而家我係想買嘢，佢都唔有時佢都唔肯報價㗎，佢都唔知點， 係呀，所以即係一次過升係會好過。 我係想問下建生，你覺得 10% 如果定咗落嚟一次過，你減下點？你哋頂唔頂上？ OK 嘅。理論上，因為起碼而家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心理關口係 6.2 幾㗎嘛。 哇、我記得你講個鎖單都 而家都仲係 6.2 幾。咁你如果係 10% 其實係高過 6.2 幾，咁頂得住下嘅。 我 因為你如果講 10% 係 6 點，你當佢而家 6.9， 你再升多 10%， 咁即係去到大約 6.3 幾到囉。即係其實差唔多同我哋預期係。咁起碼就係話真係好過就係話喂我哋唔知道喂去到 6.2 幾嘅時候會唔會再見到個6呢，咁話真係好恐怖。 我個人覺得呢個局面會出現，因為從好多人去講啦，譬如任志剛啊升咗，即係經過你唔好個個咩用曬去轉人民幣，我覺得甚至美國嚟講呢，佢如果以而家中國呢、這個人民幣升值呢個速度呢，其實會帶動個國內通脹㗎。 美國通脹， 因為你係貴嘛。 我有個朋友咧，係做喺間猶太公司度做嘅，咁佢就唔係做 Given Premium， 佢就係做一啲佢係長期做啲美國嘅消費品嘅，咁林林種種都有。咁佢哋有啲產品咧，譬如話啲好普通嘅杯啊，所有嘢好誇張嘅。佢哋係因為賣美國 market， 佢哋可以每一個月咧，以前咧係同一個款，即係佢哋做好舒服嘅，同一個款可能咧係走廿隻櫃，差唔多走廿隻40尺櫃，咁但係而家到而家呢一排嘅情況就係佢哋好多產品嘅即係出口去美國呢，全部已經減到得返10隻8隻，即係真係明顯見到嗰個數量係做少咗好多，咁所以呢個係因為好簡單，因為美國嗰邊嗰個個通脹升咗呢，你有好多產品係攞少咗，因為貴咗嘛，所有嘢都。 我喺邁阿密嗰邊上年已經明顯地少㗎喎。 嗯。 即係當然即係另外一個原因，因為我做 building materials 呢就仲大鑊。即係一講屋呢，嗰邊已經死曬，跟住。 哇係啦。佢就踩冧曬啦。 咪升到咁樣㗎 喎。屋漏兼逢夜雨，不過冇得講㗎啦。 係啊。 廠我哋講好多啦，但我想問一樣嘢啦。到依家呢個階段咧，係咪應該仲要囤積人民幣咧？ 應該都係啦。喂，因為你嗰個講緊一次過升值嗰個未確定啊嘛。我自己本人啦，我就不斷做緊呢樣嘢噶，即係譬如 唔止你本人啦，我諗啊，陳立錦同我都係啦。 嗱，我覺得應該咁樣收人民幣，借港幣出去。是嗎？ 我 咁你成日咪升值嘛，港紙貶值嘛，係嗎？ 我冇諗得咁複雜，因為係我 唔係調轉咗，你笑咩？錯咗啦！ 我自 唔係應該係借港幣就擺人民幣存款。 係因為我自 陰你哋啊，你好嘢啊，你真係。 我自己本身就有個實際需要啦，因為我每個月我用好多人民幣啦，咁變咗咧就譬如好似上一個禮拜啦，我見到稍稍有回翻啲嘅，咁咧我就好簡單。我真係搵我老婆借錢，即係我自己嗰啲港紙買曬，跟住我喂借啲嚟啊，繼續買。我上個禮拜呢買咗成10幾20萬，成20萬，即係買人民幣。 你而家應該咁 嘅，因為買定 嘅。我唔敢嘅， 因為你嗰個 rate 幾好。 我唔敢嘅 recommend 俾聽眾啦，即係我覺得可以諗就呢樣嘢。你而家盡借港紙，息唔係好高嘅未㗎，係咪？盡借港紙跟住轉人民幣，係咪 ？Carry trade，carry trade， 買呢個 A 股。 嗯， 呢、 唔好意思，阿黄冠一教授讲，你净系入物人民币已经够噶啦。 有冇瞓觉？虽在 A 股冇巴整做， 唔好咁大贪啦，咁长 啊！喂，我讲咗出嚟，大家都知啦，即系我哋真系水皮后知后觉啫嘛，即系我哋讲又俾你笑下。 好耐咧，而家一出咗粮咧，我就已经将我想扣除我自己香港使用之后咧，我已经换晒人民币啦。 唔因為我哋有實際需要，因為我哋真係每一個月係用人民幣用多用港紙㗎嘛。 好嘅，你有人諗一樣嘢，譬如話你有某啲時間呢港紙都有啲需求嘅，係咪照計。 冇乜需求。 冇需求啦，唔要啦，出糧出人民幣呀先生。 譬如話啲走咗大陸人走落嚟買嘢呀，譬如黃金走咁，咁咪個價好返啲囉。 求其剩返少少。因為其實係實呢個係每個人個需求唔同啦，因為我哋真係少喺香港嘛。即係我使得幾多港紙呀。咁我但係我喺上面我係真係要使好多人民幣㗎嘛。咁所以就係一見個 rate 好我咪要換。 當然啦，如果你話出港紙糧你喺上面使就真係大鑊。 大鑊啊，話聲。 年年減薪囉。 我而家咪係囉我都同阿牛一樣㗎喎，我就成日講笑問啦，我係一年前嗰時候我 adjust 過我自己嘅 salary， 咁我嗰時係真係有機會㗎，但係但係我嗰時候真係冇可能諗到喂人民幣會咁樣㗎嘛，如果喂我嗰次真係 make 一個 decision，我嗰個糧嘅全部出人民幣，我而家發達啦，起碼即係一個月多10000多唔係講笑，咁所以其實幾開心嘅，咁但係而家冇辦法啦。 咁我哋都係後知後覺啦，早知，因為我 而家好慘， 前兩年我仲喺大陸打長工嘅時候咧，嗰陣時出人民幣都仲係100多對100蚊，130我都試過， 我都試過， 130都試過，都唔係好耐嘅時候添啊，都仲喺我哋喺做緊網台嘅時候已經係即係仲喺呢件事㗎啦， 係啊，4、5年前㗎啫嘛， 冇四五年前，應該都係兩三年前，我諗仍然仲係82、83 啊 嗰啲， 係啊， 即係你突然間急速 升值 嘅 時 候係呢一段時間咯。咁所以而家其實我都真係㗎，我係出完港紙，跟住然之後就如果係我自己使嗰啲咧，其實我係使貴咗好多，乜嘢都貴咗。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其實喺內地嗰啲內地嘅 staff 啦，即係其實佢哋已經開始有反應。就係、是、因為我譬如我舉例我公司係每年係跟 fiscal year 嘅，即係4月 fiscal year、嗯。咁其實今年加人工嗰樣嘢啦，咁調整人工佢哋個反應就好大，即係佢哋就好強烈反應，就係、是、喂反應翻俾即係因為我自己公司係有一橛係美國股份啦，咁、我即係有啲鬼佬老細，咁跟住然之後就喂睇下幫手真係要好清楚話俾佢聽而家嘅情況，因為佢哋係好慘，就因為佢哋嘅人工唔係話十分高啦，如果你真係咁而加少少呢，係影響到佢每一日嘅薪計嘅、即係佢唔係講笑，即係有啲可能我哋有啲低級少少嗰啲係搵2000多元一個月嗰啲，佢而家開始喺東莞食飯都唔夠錢， 因為通咗 嘅係呀，因為真係加到我舉個例話俾你聽，即係我有一個食開嘅茶餐廳啦，一碗嗰啲叫做佢叫清雞湯呢、早我諗一個月前啦賣緊5元一碗，而家係賣緊9元。 都話 唔係講笑9元。 都話 你卡4元。 年頭你揸 使飲 嚟揸股票。 係呀。咁所以其實即係 你講再儲我同你出美金啦。 出美金做大鑊啊，真係會殺。 嗱呢樣嘢咁講，我哋因為早年呢我哋喺呢個美資銀行做嘢㗎嘛，嗰陣時出美金糧係好威嘅， 係 啦，嗰啲 VP 呀真係俾人笑死你呀， 原來而家出美金，原來而家出美金係咁大鑊， 係呀，係好慘㗎， 真 係而家出人民幣都好大鑊，唔係出港幣都好大鑊，話聲你真係，因為尤其是一班我哋會北上咁樣嘅人呢就比較恐怖啲囉。 唔係北上嘅就唔使講㗎，因為即係所有即係因為個升值係令到你日常嘅使費全部高曬、你無論你交租啊即係仲有啲乜嘢即係玩啊所有啲嘢交通 費。但係咁講啦，但係我咁講 啦， 我哋比我哋早年喺香港嘅通脹情況呢已經係唔同，即係比較好㗎，因為起碼大陸呢好多嘢佢撳住唔加。 咁係 車票佢唔加啦。主食佢唔加啦，米我唔知啊，即係出電係，但係佢 買樣嘢嘅。我有少少唔認同嘅，即係我覺得你講呢個係理論上啊，但係實際上就係早年我哋香港嘅通脹嘅時候咧， 你要諗下我哋嗰個周邊成個大環境呢係比而家好好多，即係點講呢，譬如話我都經歷過，但係嗰陣時我諗每好多好多香港人就係話，你喺香港嘅時候，嘩你見到咩，即係嚴又加唐又加，即係許冠傑嗰年代嘅時候，喂你見到就係、是、我喂，但係你又要諗下喎，我每一年呢加人工嘅時候呢，以前啊你即係喂你，如果你份人工加 10% 你都俾人笑㗎、嗯、即係加人工加得好犀利啦，同埋就係話每一年即係每一個人打工佢會好清楚睇到自己個 future，即係你喺成個社會上面嗰個 opportunity 好多啦， 好有， 即係你，但係而家嗰個壓力就係乜嘢呢，喂即係我哋睇到成個世界嗰、那個科嗰、那個你份人工又唔夠使啦，仲有就係、是、喂有啲仲有咩糧食又短缺啦、啊、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問題，同埋你份人工喂你真係冇可能，即係每一年你可能加人工加3-4%你已經好開心。咁你係根本你加人工嗰係追唔到個通脹㗎嘛。 可能佢仲有唔同，就係、是、即係大陸真係低薪嘅人好多。 係啊。 嗰班就即係學你話真係如果千 其實即係我係個實際情況，我係覺得嗰個壓力係仲大過以前我哋90年代嗰個通脹。即係因為以前真係好環境㗎嘛。 講咗100萬次啦、啊。因為我哋副食品好依靠國內㗎嘛。人民幣係咁升。咁、嗯啊、樣我哋人工又唔加嘅話呢，咁咪形成我哋即係錢咪唔夠使囉。 係呀、啊、你而家加個 3%、4% 呀、啊、咩 5% 嗰啲冇意思㗎。 輸通就輸到暈。 係呀、啊、即係所以我 咁咪佢解決嘅方法、最簡單解決方法就係大家唔用港紙用人民幣囉。 唔係出糧出人民幣。 唔係出咩糧用人民幣，全部用人民幣，唔用港紙咁就解決曬個問題囉。 唔係但係老我驚老實會對返差價。 會唔會好快會出現呢，即係香港都可能都 會。嗱你聽我講聽我講先。嗱呢、這個問題咁樣呢，如果人民幣係 convertible 嘅呢，真係指日可待。 嗯。 如果剩低個問題就係人民幣 convertible、啊。但係人民幣 convertible 呢，這個我睇中國人一念之間又係、嗯啊。即係你又唔好講話絕對冇可能。 咁不如。 但係你其實香港如果你即時唔係你香港用得人民幣呢，你香港用得人民幣呢，你即時香港個通脹又會升得好犀利。 點解呢， 点解呀，喂我真唔知点解。睇个即时真係会系。 咁 点 解唔好似脫歐先，脫歐咗咁咪。 脫歐系一个最简单直接嘅方法嚟喎。但我哋讲好耐啦，你咁多年出现嘅问题因为你港元同美金挂钩㗎嘛。嗱以前点解咁扑街呢，就係、是、美国佬好你唔好嘛。咁、嗯、如果你同我脫歐唔会咁样啦，而家就係美国佬唔好。大陸好嘛，我哋又死嘛，咁即係你 我哋兩邊夾㗎嘛， 係兩邊夾，即係兩邊都夾嘅時候呢，你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我哋行出嚟唔好俾你再夾，咁但係呢樣嘢呢就唔係我哋自己本身決定嚟 嘅， 我哋講係好多好多， 就係講你好短視㗎嘛，即係你而家見到美國美元弱啦，你就同佢脫， 我覺得未必㗎，即係唔關事㗎， 唔係我都 以前有個原因要掛鈎，但係而家嗰個原因仲喺咪度， 我只咁猜測法啦，脫唔脫鈎呢就係呢啲係永遠我哋最後知嘅。但如果一定要做啲好大嘅動作呢，一定係啲最有勢力最有錢嘅人呢，佢事先知道佢係做定晒嘢啦先俾你做呢樣嘢。以我嘅陰謀論嘅理解亦係呀，係唔係呀， 即係佢哋 ready 晒啦， 係、okay, 我哋 ready 啦，嗱冇問題啦，咁咪脫啦，咩脫啦，我照顧就咁樣喎，所以呢個情況呢就唔係話一時三刻我哋話就脫就脫，咁嗰啲人上面嗰啲人最有力量去改變呢樣嘢，令佢哋暗落睇另外一個問題囉。 明白 咁啊，今日 差唔多時間好似 over 晒喎又。 唉，呢啲問題講嚟講去講唔完啦、啊。留返下個禮拜我哋有機會再傾，好唔好？ 好，拜拜。 拜拜拜拜。